手写着它，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屋檐有最深沉的感慨。 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在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